下面我们来了解影子数据库的原理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影子数据库方案的原理。在影子数据库方案中，预更新数据库的事务首先创建数据库的一个完整拷贝，所有的更新都在新建的拷贝上进行，而原始数据库称为影子拷贝呢，则原封不动。如果任何时候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事务不得不终止，那么将新拷贝简单的删除，但原始数据库不受任何影响。如果事务执行完成，那么它的提交过程如下。首先，操作系统确保数据库新拷贝上的所有更新已经被写到磁盘上。那么在 Unix 系统中呢，这个 Flush 命令可以用来达到这个目的。在刷新完成之后呢， DB Point 指针被修改为指向数据库的新拷贝，而影子数据库则被删掉。